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好久没有聊过早恋这个话题了，应该很多都是发生在学生时代吧？说说你早恋是怎么被爸妈发现的？ 对，这个话题最近在网上也挺火的，我看了一下留言很有意思，觉得很有必要来讨论一下。哎，莫大人，你的早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？可以分享一下吗？ 好像是我妈从我闪躲的眼神中发现的。 为什么你妈会发现这个苗头呢？ 好像当时是她来我家玩吧，但是有好多同学，就是男孩女孩都有。我以为我隐藏得很深，但实际上还是在蛛丝马迹中被我妈妈给看出来了。因为这个母亲太懂你了， 就觉得哎，我儿子怎么对这个女生不太一样呢，是吧？能感觉到一些，嗅到一些味道。 可能那时候太年轻吧，演技还不够深。 那我们就是这期节目中可以跟大家仔细的探讨一下哈，就是怎么被发现早恋这个苗头的。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来自于刘增彤的《是我对你太依赖》。 不明白你的爱怎么还不回来，全部推开，我还在这里。这个朋友叫做潘，他说呢，他说母胎 solo 的宝宝请赞我。 再见。 他的回答是就是赞的最多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这条话题下面显得有点滑稽。 还是单身的人比较多啊，看来 是。什么时候能确定你会对我有感觉， 我愿变成阳光照射对你的眼光。晴晴是一个快乐的 girl， 他说呢，我爸妈都是比较开朗的那种，小时候身边朋友谈对象，我妈都是属于给我们望风的那种，还时不时的给一些意见，这个没有上一个长得好看。问我妈原因，她说她明白我们这个年龄段就算不让我们做也会偷偷去做的，还不如大大方方的看着我们更放心一点。哎，我觉得说的太对了。 哎，对呀，我觉得这样 的 母亲真的很明智也很聪明了。我现在就暗暗决定了，你知道吗？等我女儿，青春期的时候，我就准备跟她做朋友，我不拦着她早恋，我会跟她一起分析一下哪个男生长得帅，或者这个人行不行。 主要还是人品一定要好。 是的，哎，现在你看社会上好多那种新闻，就是遇人不淑嘛，遇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男的，就是谈恋爱的时候，哎，就会你分手都会遭到报复的那种，太可怕了。 对， 所以就 这种杀人的就是更可怕了。 对呀，谈恋爱一定得擦亮眼。我觉得这个时候父母真的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倾听者吧，也可以给你帮你出一些那个建议啊什么的，是吧？ 对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张小厚的《很高兴认识你》。 许代佳他说呢，早恋是没有了，不过有暗搓搓的喜欢的男生，在日记本记了关于他的点点滴滴，很低调的日记本在某天被老妈打开了，一段很平常的思想教育。暗恋都不行， 看来还是从这个日记里发现小秘密的。 其实这两个还真的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， 是 就是两个妈妈的不一样的地方。 一个是主动的去跟孩子去分享去讨论，对吧？有一个是偷偷的去看一下你的小秘密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那种被家长就偷偷的翻看作业啊，或者笔记啊，这种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反感的，不希望爸妈过于涉足自己的就是私密领域了。 其实说到这个日记本呢，我突然想到昨天晚上看到的一个留言，他说呢，我的日记本是带锁的那种，结果被我妈徒手掰开了，发现了我的秘密。 哎，是会这样的，你以为你锁上了吗？ 太可怕了。徒手掰开也还行，没有借助工具嘛。 哎，我觉得他需要买一个就是锁力更强的一个笔记本，徒手掰不开那种。 这个保险柜吧，弄个保险柜放里边比较安全。 可以可以，对。 我会铭记的。 这个朋友他叫做属蜗牛的肉兔兔，他说我没有，我大学舍友有早恋，高中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前两天他们俩婚礼上，司仪说相恋十年，从校服到婚纱，他爸妈才知道他们俩是早恋的。 太可爱了，这个地下工作做得很好嘛。 对。 落单的照片，空荡的房间，树叶还在空中盘旋。 爱牙川的大猪猪他说呢，因为我妈在我们村人缘太好了，大半个村都认识还熟络，所以我和男孩子出去逛，没走几步就是一个熟人问候，这能不被发现吗？ 都是眼线啊。 对，他还说我好想逃呀，却逃不掉，走哪儿都是我妈的眼线，但是即使这样也不妨碍我早恋，也不妨碍我弟早恋，因为我妈还是个开明的人。真好， 挺好的。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西北的一个特别小的城市啊，当时我和当地的一个司机朋友聊天，然后他就说了，说他们当地就是谁都不敢乱搞啊，出轨啊，地下情的那种，因为都太熟了，你只要今天有点什么苗头，第二天你媳妇就知道了。特别有意思， 就是这种小圈子里的人反而会比较自律，我觉得就是因为 人际关系比较简单。 对，很多双眼睛都盯着你看呢。 然后他说他年轻的时候都不敢谈这个本地的女朋友，只谈外地的，反正大家都不认识。 对，我特别想跟那些就是想早恋的孩子们，尤其是在小地方啊，就是一走出去就会被盯的那种人说，赶紧好好学习啊，考上一个外地的大学就可以了，那样的话爸妈就不会盯着你了。 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 是的。 下一首歌来自太一的早恋。 一个没有故事的人，他说我没有体验过早恋，但是呢，我知道我小妹早恋的事儿，是我告诉我老爸的，不要怀疑，我就是亲哥。 这个亲哥太坏了。 对。 哎，其实这个哥哥呀，父亲啊，这个身份还挺微妙的，有的时候知道自己妹妹或者女儿谈恋爱之后，就会有一种自己这个种的白菜被别人拱了的感觉。刚开始真的是有点排斥的。 那可不，都是自己人嘛，就感觉哎，肥水怎么流人家家地里去了呢？对对，收回来。 老鼠怎么知道毒蛇的蛇嘴？ 卡卡西他说呢，初三那会儿没被爸妈发现，却被班主任抓了，万恶的教室后门呀。正写的情书呢被班主任看见了，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脸还是一阵的红。 正写着情书被抓了， 情绪还在。 对呀、啊，哎呀，班主任一看说，哎呀，你这是唯一一次作文写的这么好的时候。 上那个课桌前面给大家念一遍。 对对对。杨乐歪先生他说，先是我姐看了我的 QQ， 然后呢一发不可收拾，然后呢我就转学了，前两天还在我们老师的婚礼上碰见他了，他以为人妻，我以为人夫。什么意思、 可惜了，就是两个人都分别结婚了，没有在一起，因为当时被发现了嘛，就转学了， 好惨啊，我觉得。 啊，就是一发现这个苗头了就转学了是吧，就直接。 这也太过了。 那是有点，我觉得有点太反应有点过激了。 太敏感了。 对， 没必要。对对对，你就想想新的环境还会有新的那个喜欢的人啊。 对 呀、啊、 是这样。 躲开他就好了呢。 没准遇到一个更难舍难分的。 对呀、啊、这个处理方式真的不好。 对。 我怎么知道沙漠的枯萎，世俗怎么知道拥挤的绝对，成为别人的繁星也比不上做你的垃圾，深不见底的夜里我他妈的想疯了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《羽毛》。 嗯，一首老歌啊。 多么沮丧，承认世界并不像童话，王子公主很少喜剧收场。 小学生妥妥，他说初二的时候，当时在寄宿学校上学，晚上跟男朋友出去玩，回来晚了。哇，初二耶。宿管阿姨已经查完寝了还没回去，大门已经锁了，我着急的要死。最后我当时的男朋友跟他的朋友俩人协助我翻墙回去了，结果第二天班主任就知道了，给家里人打了电话说我夜不归宿。班主任说他忍了很久了，因为我跟我男朋友一个班的啊，同一个班主任。 嗯， 这也不算夜不归宿啊，翻墙回去了，至少这一点还是好的。 哎，初二啊，说实话年纪确实还有点小是吧，确实是要自律一点、 嗯、啊，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是爱情，也没有喜欢过人， 什么拉一拉小手的时候想都不敢想，可紧张了呢。 对对对， 才看他在手心沉沉的睡着，一起风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，我觉得 玉器得气杨兮兮，他说我有多蠢呢，喜欢写日记，然后呢有一次上学快迟到了，日记本打开放在书桌上，那些令人羞耻的细节被我妈看得一清二楚，我说我写小说，我把自己带入了，你猜我妈信不信。 你妈应该信了吧。你猜我猜不猜。 对，你说我闺女文采可以呀、啊、以后是清华北大的苗子。 是在哪边该下车却没下，才到了 剑桥。他说呢，我直接就跟他们说了，然后他们说带回家来看一看呀。 嗯， 还有一个朋友他说呢，查我的手机短信记录发现的，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呢，联系全靠发短信。朋友暴露了年龄。 对，这个我们真的很熟悉的那段时光了，对吧？就大家、 嗯、 就没有微信啊、嗯、然后 QQ 好像也不怎么用吧，就是大家就是发短信一条一条的。 嗯，哎，你知道吗，看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我一个朋友的事儿。他呢是他爸突然要查看他的手机，然后呢就给抢走了，然后就在自己房间里看了一天一宿，好像把他和他这个各种男朋友啊前男友的信息全都看了个遍，他还是那种不删记录的那种人，结果所有的事儿他爸都知道了，把他爸气得暴跳如雷。 这个有点 他爸也是太八卦了 对，这么强硬就给人家留点隐私好不好。 你知道吗，就是你刚才分享的这个小故事，我就要想起来追星女孩了。就是喜欢上一个明星的话，我们能把他那个所有底儿啊，以前交往过什么女朋友或男朋友啊，上过什么学校，哎对，都能翻得出来，能看一天一宿那种，都不用睡觉那种 哎呀，太逗了。下一首歌来自张含韵的《星星的眼睛》。 嗯， 突然想到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眼线在盯着你 那太恐怖了， 好可怕 那我无法直视晚上的星星了穆大人 全是摄像头。 对， 轻轻的微风在唱歌，那是在记忆里你牵着我的手一起爬过开满花的小山。 阿姨土鳖做做小公举，她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呢，写了一本日记，记录了我和男朋友的每一天。大学毕业，我妈发现了我的日记，看一页撕一页。 啊，太气了！ 撕了有什么用呢？木已成舟。 我曾经期待的世界，为什么会有？ 王爷他说呢，至今我爸妈都不会相信我谈恋爱呢。你在爸妈眼中是有多逊啊？ 对啊，是有多么的单身的气质呢？ 这人一看就是单身。 哎，我觉得做家长的话，我反倒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异性的青睐，这样不就说明自己孩子魅力大吗？如果一直 优秀啊， 对啊 对， 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对他感兴趣的话，那是有，我就不说了。我觉得我反正就觉得以后的话我是能够接受自己家女儿谈恋爱的，早恋。 总有一天我会找到，这是甜蜜的代价。 于错他说呢，初恋在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，第一次在同学们的怂恿下和他单独出去了，跟出门交往费的爸妈迎面碰上。有人比我还简单粗暴吗？刚好撞上了、太惨了， 这也是一个巧合。李一兰哥他说，我初中的时候呢，手机丢了，借老妈的手机给妹子发短信，还回去的时候才想起来，哎呀，短信忘删了 直接被妈妈看到了， 完蛋喽，暴露了。 希望还能够再回到小时候。 良人心暖他人，这也挺逗的。他说从开始到现在一共30天没有被发现，只是感动而不是喜欢，所以没有未来，不如趁早结束，太累了。说实话，两个人变成朋友之后，我真的太自由了，像脱缰的野马，太开心了 野马、 即使悬崖勒马了，没有继续发展，我觉得能突然收住突然刹住也是挺难的。我觉得感情来了真的就是洪水猛兽一样，拦都拦不住。 能够收放自如的人，就尤其在感情中哈，我是真的很佩服的，也是能够成大事的 人。太克制了， 是很自律了。 我觉得你能成事儿。 心里住着一抹阳光，他说老师请家长发现的，他呢是学霸，还以为会像电视剧里面呢。他爸妈找到我说我影响到他了，但是呢他爸妈人超好，跟老师说不要为难我，我是个女孩子面子薄。现在跟他在一起5年啦，好幸福呀。 哎呦真好。哎 对呀、 可能是担心自己儿子找不到媳妇吧早点下手占一个。 未来的公公婆婆也好温柔啊，我觉得都很善解人意呢。 对，我觉得遇到这样的家长真的是太幸运了，好好珍惜吧，好好珍惜你们的感情，好好珍惜他们的信任。 一首歌了，来自于刘惜君的初恋。 嗯，我觉得初恋也特别适合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啊，就作为故事的 BGM 吧。 树上的花都开了，夏天它也要到来了。 本时期他说呢，我其实真正早恋没有被发现，而是我高中最要好的一个朋友，他主动给我妈妈打了电话，说我人真的很好。我估计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妈妈知道了有一个女生很喜欢我，但是我一直都对她没什么感觉，但又真的很想跟她做朋友。然后我们初一到高三窗户纸都一直没有捅破。哦，这个女孩好主动啊，直接打给她的妈妈表白的，好厉害。我忍不住点开了她的头像，看看她的照片有多帅。 心心念念，他说呢，他送我回家，我妈就在后面跟着，还有呢被老师告状，还有呢被班主任看到，还有被一群打完篮球的教导主任们直接抓到。哎，怎么看起来这么丰富啊， 太难了 太难了，谈个恋爱 各种艰难险阻都来了。 你最喜爱的地方是学校的体育场。 杨洋眼里有星辰，他说呢，正值17岁的花季，学业与早恋两不误，可能是彼此互动的比较少吧，或者是隐藏的比较深，都没有被爸妈发现呢。 嗯， 真羡慕你们17岁这样，我17岁真的是学业和感情两个都误了。 两个都误了，也是我男人。 你是怎么做到的？ 也是个人才女。墨汁萌芽，他说高二晚上放学送我回家，在巷子口亲了我一下，而我爸就在后面。 我的天呀、啊！ 天哪， 这个猪居然敢拱我家的白菜，你死定了！ 对，无法想象当时岳父大人那个怒发冲冠的样子。 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，李姑娘，她说呢，妈妈给我整理书包时发现了里面的情书，我的早恋就这么被发现了，重点是双方的家长还都是熟人，估计妈妈看乐了吧。 嗯、对，发现真的小地方真的很难谈恋爱，所以就大家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争取考到一个远一点的学校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跳脱出来啦。 嗯，其实我觉得青梅竹马从小都知根知底，能够结合在一块也挺好的， 是挺好，但是 挺羡慕的，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梅竹马嘛，对吧，要遇上、而且那个人要好、那才能称得上青梅竹马。 哎，好心酸，我的青梅竹马全是男孩子。 那你这个你跟他们在一起也行吧。 再见， 你只要自己不介意，那我们也不介意。 哎，其实说到这儿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，还有很多有趣的留言没有分享到啊。嗯、如果你有兴趣看一下的话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“酷我音乐调频”，可以找到这条征集的微博。 是的，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，就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你的这个留言了。嗯、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 拜拜， 拜拜。